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12集，国漫卷12，热搜。 神灯一开始确实出彩，但可惜没有跟得上时代，国漫刚崛起的时候就销声匿迹，手里作品也就一部，注定要被市场淘汰。 手机那头，穆子宁的编辑还在说话，语气中带着讽刺。 哎，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野鸡，也想跟你争，这件事我来安排。 现在本来就是流量时代，依依子宁的热度够高，写的也不差，他碾压神灯，所有人都不会觉得奇怪。尤其是神灯好几年都没有出来，不看好神灯的人不在少数。若是以往，穆子宁的编辑会劝一下穆子宁，毕竟顶峰是公司安排的。只是这一次，穆子宁听完只是淡淡的挂断了电话，对神灯这个人没有太上心。他现在的目的主要是墨家还有穆家。这边秦冉跟程俊的东西已经从酒店搬了出来，程金跟魔都这边有些交易，程俊来魔都之后就安排人在魔都这边准备了一处靠近闹市的房产，因为顾西池的大本营就在魔都，外加秦冉可能还会来魔都看杨飞比赛，现在又有木南这件事儿，他的名下已经有几处房产了，魔都这边他直接挂了秦冉的名字买了房，虽然在市区，但小区绿化做得好，房屋构造也隔音，并不显得冗杂。秦冉回来之后就把沈编辑给他的协议打印了出来，协议很长，他懒得去看，直接又复印了身份证，全都签好让程木送过去。程木接过协议便要开车去送，极限漫端总部距离这里不远，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，一直等着无所事事的柳珏知道这是当家的重要客人，见程木要送东西，他对魔都熟，主动开车要到程木去送协议。极限漫端前台签收了文件袋，有些奇怪的看向柳珏跟程木，这两个人都不太像是普通人，程木面冷，没有太多的表情，看起来很是唬人。至于柳珏，柳当家的心腹，气势自然不会弱到哪里去，半点儿也不像是快递小哥。前台把文件转交给签约部门，有些狐疑地看向门口。叮，电梯停在一楼，莫之怀从电梯上下来，他看着旋转门口的两个身影，刚毅的脸上略显惊讶。 那两个人来干嘛的？ 他的目光停留在柳珏的背影上，看不到正脸，但背影却有点眼熟。 莫少，他们是送签约文件的。 前台恭敬地回道。闻言，莫之怀略微点头，不再说什么，直接出门。程木同柳珏出来就告诉柳珏，秦小姐最近不忙，她可以回柳家。程木这样说，柳珏也没有再同他回去，而是开车回大本营跟柳当家禀告今天的事宜。 怎么样？ 大厅里，柳当家挥手让几个手下退下，看向柳珏。柳珏回想了一下，然后略显迟疑道， 程少跟那位秦小姐看起来没什么异常，看起来倒不像是物理研究院的负责人，我感觉是不是程家放在研究院的傀儡。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惫懒，他有观察过，他喜欢拿张纸画画。 是吗？ 柳当家闻言放下笔，眉宇间有些掩盖不住的锋芒，他对心腹柳珏很放心。 哼，明天继续。 柳珏点头。程俊这边， 秦冉搬到新住所之后就在死磕电脑，决定重新把天狼第二部跟完之后，他不管在哪儿都想着画风跟剧情。程俊一向不管他，但他现在是特殊时期。他想起来他做实验的时候便是没日没夜的，所以今天早上跟柳家谈事情的时候，他特意带上了他。回来之后，秦冉又磕在了这上面。此时秦冉正坐在了房间内的电脑面前，看着画图软件若有所思。秦汉秋知道程俊在魔都，直接发了视频给程俊。程俊正在楼下厨房切苹果，他接了视频，把手机放到一边，拿了一张纸，把刀不紧不慢地擦好。 哎，小程啊。 视频里秦汉秋也在忙，看到视频被接了，他就放下手边的东西，探头看向视频。程俊把水果刀放好，这才一手拿了手机，一手拿着水果盘往楼上走，声音挺尊敬的唤道： 爸。 因为秦冉很少喊自己，听到程俊喊自己，秦汉秋应得特别欢快。 哦，冉冉最近怎么样啊？胃口还好吧？魔都他适应吗？ 秦冉怀孕后胃口一向不好，上次去秦家连秦汉秋做的水煮肉都不太爱吃了，愈发显得清俭。 比之前好。 程俊进了厨房，把镜头换到秦冉这边。 那就行。 视频一转，秦冉还坐在电脑面前绘画。秦汉秋一顿，苦口婆心： 哎，小程啊，你别让他每天对着电脑啊。 没。 程俊面不改色地用牙签戳了一块苹果给秦冉。 他很少玩。 秦汉秋这才点头： 你呢，多管管他，别让他任性，辐射太多不好啊。 秦家人都知道，也就程俊说话秦冉能听一听。两人聊完家常，秦汉秋又仔细嘱咐一番才挂断电话。挂完，程俊才放下手机，手上又戳了一块苹果喂过去。他靠在桌子一边给程金打了个电话： 衣服做好了。 程俊声音慢条斯理的，手上喂苹果的动作却不减。众所周知，程公子在实验室用的白色大褂都是特制分子做的，独一无二。眼下程公子花重金打造了秦冉的日常衣服。时间一晃过得挺快，极限漫端也开始在神灯发布第二部之前开始帮神灯炒热度。只是极限漫端的官方微博流量并不是很大，天狼第二部开始连载虽然引起了浪花，但跟莫问苍穹、依依子宁还有秦影帝的流量来说不值一提。23号晚上，距离神灯天狼第二部发布只有一天。沈编辑办公室，曹助理敲门进来，面色挺凝重的。沈编辑最近因为神灯回来还有公司的看重，他精神都非常好。 沈编辑。 曹助理看向沈编辑： 你看微博了吗？ 什么？ 沈编辑今天加班，在帮秦冉看后台呢。曹助理拿起手机给沈编辑看，是依依子宁的微博，刚发5分钟就有了10000的评论，这流量跟当红明星几乎没差了。 V 依依子宁说星漫明天上午9点上线，还附了2张图片，并附上热搜秦影帝工作室点赞。 他不是26号发星漫吗？怎么变成明天了？ 沈编辑看完面色也变了一下。 人家是大神，想改就改，扒了微博秦影帝的工作室都点赞了，这热度能比？我早说了，你不要跟依依子宁争这个顶峰。 曹助理微微摇头。 他要执意跟神灯杠上，以他的流量还有他在魔都的关系，神灯根本出不了头。你早做打算， 墨家在他跟神灯之间会选谁，我不用提醒你了吧。 沈编辑之前确实没有想那么多，他的眼中依依子宁也是个大神，神灯虽然也成名过，但现在比不上依依子宁的名气，尤其是这顶峰本就是沈编辑跟墨之怀争取的，并不是专属于依依子宁。沈编辑觉得依依子宁的心眼应该没有这么想，谁能想到事情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沈编辑的心猛地沉到底端， 只是一个推荐，神灯又不挡他的道， 但在他眼里你们就是抢他的资源。 草柱里一针见血，他又看了一眼沈编辑说道， 更别说穆子宁的编辑跟你有恩怨。 沈编辑跌坐在自己的板凳上，又打开微信看着神灯的名字拨了微信电话，响了一声就被接通了。 喂。 电话那头是一道略显低沉的男声。沈编辑一愣，他前几天看过神灯的签约资料，神灯是个女人，这件事他还跟曹助理惊讶了一番。 神灯？ 稍等，他在洗澡。 手机那头正是程俊，他淡定地拿着手机。 十分钟后再打。 哦。 沈编辑挂断了电话。十分钟后，秦冉洗完澡出来，程俊把手机给他。 喏，你编辑。 秦冉拿了耳机，拨了沈编辑的电话。程俊拿着吹风机帮他吹头发。沈编辑。秦冉一边戴耳机一边开口，声音挺淡的。这是沈编辑第一次给神灯打语音电话，若是往日他肯定会感叹这声音，现在他心绪有些不宁，更是愧疚难当。神灯的回来给他的刺激太大了，一时间让沈编辑得意忘形，以至于锋芒毕露。 神灯，都是我害了你，若不是我跟依子宁的编辑有恩怨，他们也不会敢在你发布日期的时候发新漫，我帮你上交改发布日期。 沈编辑压低声音， 往后挪两天。 往后挪两天？秦冉扬眉。来魔都，秦冉已经不止第一次听到依依子宁这个人了，这次跟他有什么关系？ 依依子宁提前两天发布新漫，明天跟你一起在极限漫端 APP 开始连载，连秦影帝的工作室都点赞了，直接挂在热搜第三，几个神之域的流量明星也转发了。 沈编辑苦笑道， 你若是跟他撞上了，明天你会被压得很惨。 除了流量明星，国漫作者能凭自己挂上微博热搜第三的屈指可数，目前也就莫问苍穹一个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